他们去。 科学放生，共同建设生态文明。对您的承诺从未忘却，不忘初衷，砥砺前行，江河国际家具城。 吃川菜到梅州东坡，梅州东坡地道川菜，健康好味道。 不同风格， 不同题材， 不同形式， 调频97.4兆赫全体主持人为您全情奉献， 特别创意。请听专题音乐节目《霍金的音乐简史》。 His fame sprang from his book A Brief History of Time. It sold 10 million copies, but though many bought it, gave lectures. イギリスの公共放送 BBC などによりますと、イギリスのホーキング博士が14日亡くなりました。 据多家英国媒体的报道，著名物理学家霍金的家人宣布，霍金已经去世，享年76岁。 剑桥华人纷纷悼念霍金去世，在剑桥大学冈维尔与凯斯学院。 I was never actually told that I had only 2 years to live, but I could see the doctors didn't think my prospects were good. 3月14号，一个悲痛的消息从世界各地传来。21世纪最受瞩目的英国著名物理学家史蒂芬·霍金去世，享年76岁。但是在时间的另一端，霍金仿佛很早就知道自己要去向哪里，并微笑着去面对。我并不能从渐冻症上看到多少积极的地方，但它使我懂得不要自怨自艾，坚持做那些我还能做的事情。我现在比之前更加开心。刚才听到的是霍金最爱的安魂曲，来自莫扎特。霍金曾说，如果只能带走一张唱片，他会选择安魂曲，因为他可以一直把这首曲子听到光碟唱机的电池用完为止。看得出霍金很幽默，也正是因为他一生当中的才华和幽默，勇气和毅力鼓舞着全世界的人们。他全身瘫痪， 不能言语，手部只有三根手指可以活动。但是今天我们不说霍金科研的伟大成就，我们来说说霍金和音乐的故事。先来听听霍金大师的一首完整曲目，翻唱自英国表演团体 Monty Python 的名作 Galaxy Song。 他同时也推出了这首单曲限量1000份的黑胶唱片。 Just remember that you're standing on a planet that's evolving and revolving at 900 miles an hour. That's orbiting at 19 miles a second, so it's reckoned the sun that is the source of all our power. The sun and you and me and all the stars that we can see are moving at 1,000,000 miles a day. And now there's spiral arm at 400,000 miles an hour in a galaxy we call the Milky Way. Does that mean that there is a universe out there where I am smarter than you? Yes, and also a universe where you're funny. It itself contains 500 billion stars. It's 100,000 light years side to side. It bulges in the middle, 6,000 light years thick, but out by us it's just 1,000 light years wide. We're 30,000 light years from galactic central point. We go round every 200 billion years. And our galaxy is only one of millions of billions in this amazing and expanding universe. Life has grown at me, both good times and bad.Perhaps it is human nature that we adapt and survive. As for me, I have lived with the prospect of an early death most of my life. I'm not afraid of dying, but I'm in no hurry to die. Itself keeps on expanding and expanding in all of the directions it can whiz. As fast as it can go, at the speed of light, you know. 12 million miles a minute, and that's the fastest speed there is. So remember when you're feeling very small and insecure, how amazingly unlikely is your birth. And pray that there's intelligent life somewhere out in space, cause there's bugger all down here on Earth. 刚才我们听到的声音十分有趣，这个明显不是正常人说话的机器声音也成为霍金的标志。1985年，霍金因为肺炎而接受气切手术，从此不能再发声。而当时麻省理工学院的一位叫做丹尼斯·克拉特的工程师发明了一款声音合成工具 Equalizer， 让霍金可以通过手持式点击器搭配特殊的软件和屏幕打字，每分钟可用大约15个字的速度说话。工程师本人也贡献了自己的声音，而这个略带美国口音的声音后来就变成了大家所熟悉的霍金的声音。 They are told that these are stupid questions to ask, but this is said by grown-ups who don't know the answers. 1943年，霍金出生于英国牛津。巧合的是，出生当天正好是伽利略逝世300年忌日。父母都是牛津教授的霍金，童年时学业成绩并不突出，但喜欢设计极为复杂的玩具。据说他曾用一些废弃用品做出一台简单的电脑。17岁，霍金考入牛津大学攻读自然科学，用了很少时间而得到一等荣誉学位，随后转读剑桥大学研究宇宙学。刚才我们听到的是荣获第72届金球奖最佳电影原创配乐奖的电影《万物理论》，记录了霍金在剑桥求学阶段与同学 Jane Wilde 之间的情感。这首《Cambridge》记录了他们在学生时代在剑桥相爱的片段。 1963年，21岁的霍金不幸被诊断患有肌肉萎缩性厕所硬化症。当时，医生曾诊断身患绝症的他只能活2年，可他却一直坚强地活了下来，并在1965年23岁的时候取得了博士学位，留在剑桥大学进行研究工作。在这一年，一个石破天惊的英国乐团也席卷了世界，四首单曲排在美国 Billboard 排行榜前10的位置，他们是 The Beatles 披头士乐队。就是如此的有趣。他曾在《生活大爆炸》中跑龙套，在《星际迷航》中客串，在辛普森一家中给自己配音。还记得去年，他刚开通微博，发布了一条：“嘿，我的中国朋友们，你们好吗？好久不见了。”这个问候帖2天之内粉丝数直逼300万。歌手郭顶直言，他的飞行器的执行周期专辑深受霍金时间简史的影响，来听在专辑中他送给太空的水星记。 着迷于你眼睛，银河有迹可循，穿过时间的缝隙，他依然真实起，这顺眼的光景，最亲密的距离，沿着你皮肤纹理走过去，这手臂做个梦给你，做个梦。等到分不清季节更替，才敢说着你。还要多远才能进入你的心？还要多久才能和你接近？那个人也等着和你。 1992年，英国广播公司邀请了霍金参加孤岛音乐节目，访客被称作遇难者，假定他们被弃绝到一座沙漠孤岛之上，让他们选取八张随身携带的唱片和一种奢侈品以及一本书。而霍金的选择使很多音乐迷感到吃惊，瓦格纳的女武神的第一幕成为他的心头好。他说，1963年当我被诊断得了运动神经细胞病之后，就慢慢变得喜欢瓦格纳的作品，因为他和我的末日黑暗的情绪十分相似。霍金的身体行动不便，但是他有一颗超级有趣的灵魂。有人评论说，霍金的一生是物理、打赌和唱歌。他是科学怪人、打赌狂人、音乐痴人，但其实在他非凡的身躯里藏着一颗每个人都有的躁动的心，而这一颗躁动的心就是音乐。不爱音乐的天才不是好科学家。1994年，他为迷幻摇滚乐队平克·弗洛伊德专辑《The Division Bell》贡献了自己独特的用电脑合成器发出的歌曲《Keep Talking》，一句曾经的数百万年“我们活着，全如鸟兽”，令亿万粉丝无比惊艳。 need this. All we need is that room. Let's make sure we keep talking. 2014年，他再度在平克·弗洛伊德的新专辑《The Endless River》当中发声，合作了一首《Talking Hawking》。这首歌曲几乎是为他量身定做，其音乐也被称为外太空音乐。Talking Hawking。 最后我们来听听来自于霍金孤岛音乐当中所选择的一首歌曲，我不再为任何事后悔。霍金说，这刚好可以用以总结我的一生，不再为任何事后悔。霍金的一生让人惊叹，琳琅满目的标签充斥着他的人生，但是标签之下是一个勉力用头脑和智慧为人类探索认知边界并愿意享受生活的人生态度。霍金和他喜欢的音乐一样，不用为任何事后悔。Chagrin, mes plaisirs, je n'ai plus besoin de balayer les amours